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娱乐休闲，大伙都爱看个电视，看个电影，年轻人玩玩电脑游戏，全都跟电有关。可早年间哪有电力呀？天一黑，您家点个煤油灯，能模模糊糊的看个大概齐，这就算不错了。你别看没有这些现代娱乐活动，老北京人的娱乐项目那乐趣比电脑游戏一点不差，而且还能强身健体，练好了还能发展出好多的招式，跟武术似的。这么好玩的乐子到底是什么呢？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6集。这么好玩的乐子，说的就是空竹，而且它还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斗空竹为什么这么神奇呢？这还得从空竹的舞台，也就是咱老北京的庙会说起。北京的冬天天气寒冷，还时常伴有大风，那寒风吹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可您一踏进庙会，那热闹喜庆的气氛顿时就能把冬天的寒冷赶走。庙会，庙会，这肯定离不开寺庙。早先这庙会的来源就跟寺庙有关。早些时候，这庙会都叫庙事，每逢寺庙开放的日期，就有好多人来庙里烧香拜佛，人多了，这需求就多，一些个小商小贩、江湖艺人就在寺庙附近圈地摆摊，做起生意来了。慢慢的，这些集市火了，演变成纯商业娱乐的场所，各个地区的庙会也有各自的风景。现如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过春节的时候才有，可原先不是，有的是一个月就有好几天。咱们就拿清末民初的时候来说，那个时候每个月逢九逢十是隆福寺的庙会，逢三都土地庙的庙会，逢五逢六是白塔寺，逢七逢八是护国寺，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逛啊。当年这大街上也有大商场和百货公司，但是老北京那会儿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一般都不会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庙会上东西齐全，挑选方便，价格还便宜，比百货公司受欢迎啊。庙会上的小商小贩也是变着花样的招揽顾客，尽量满足您的一切需求。这庙会上不光东西齐全，还有飘着香味的老北京小吃，最重要的是有精彩的民间艺术演出，各种各样娱乐活动，拉洋片的、面人、捐人、风车、风筝、空竹、剪纸、微雕、脸谱，这好玩的东西是一样接着一样。换句话说，这庙会就相当于今天的环球嘉年华呀。 老北京曾经有四大庙会，宣武的都土地庙，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护国寺和白塔寺，后边三个寺院提起来都是大名鼎鼎，这都土地庙在哪儿呢？它又凭什么能跟这三个庙会并驾齐驱呢？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这提起来大伙都熟悉，可这都土地庙在哪儿呢？又为什么叫都土地庙呢？所谓都土地庙，就是指这家土地庙是京都土地庙里的龙头老大。都土地庙在现如今的宣武门外下斜街的路西，这庙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都土地庙是元代的时候才开始修建的，明朝万历年间重修过一回，据说这寺庙原来地方挺大，有三层大殿，两边还有东西配殿，后边是一个跨院，在这跨院后门外头有一个大空场，这就是举办庙会的地方了。自打这都土地庙有了庙会，只剩下前面一层殿了，里边供奉着土地爷爷、土地奶奶，每个月逢三，也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这儿都有庙会。您别瞅这庙不大，可是特别招人待见。一到庙会开放的时候，来这儿逛的人是一帮接一帮，乌压压一片。您想啊，这护国寺、隆福寺是北京城出了名的大寺庙，这小小的都土地庙能跟他们相比，可见当时这繁荣热闹的景象一定是非比寻常。赶上春节这样的旺季，来都土地庙摆摊的都能摆到广安门大街上去。都土地庙地处南城，周围住的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往西出了广安门，那时候就算出城了，是农村。再往南出了右安门，就是著名的花乡。卖菜的、卖花的都赶着庙会过来摆摊，来逛庙会的也是普通百姓。所以这都土地庙的庙会更多的是一种民间乐趣。像那些珍贵的玉器、珠宝啊、古玩字画啊，在这儿一般看不见。一般家里用的锅碗瓢盆、木质家具、干活的农具、平常的玩具，这些在庙会上都能买到。看好了，您可以零售，打算多买点儿给您批发。这卖家做买卖灵活多变，薄利多销。而且在这个庙会上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空竹。在这儿不仅有专门的空竹厂子，而且抖空竹的、卖空竹的，在当时都算是北京之最。这都土地庙虽然现在是没有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火过一段时间。就是这段岁月让空竹的代表性传承人李连元先生迷上了抖空竹。那李先生是怎么迷上这老北京的玩意儿的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1952年的一天，正赶上庙会开放的日子，就看这庙会上人头攒动，一位老奶奶带着一个小孙子在庙会上逛，这小孩看什么都新鲜，这儿摸摸那儿看看，突然面前一个小摊儿吸引了他。只见这个摊儿上挂着好多空竹，有单轴的，有双轴的，旁边还有一个纸条，印着大金字标明这空竹有多少响。这老奶奶跟这卖空竹的摊主挺熟的，一见面毫不客气，哎，张大哥呀，我来抖两下。说完也不等摊主招呼，拿起一只空竹就开始抖起来了。您别看这老太太年过半百了，抖起空竹来那真是干净利落，这空竹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围着老太太上下翻飞，一会儿的功夫这周围就站满了围观的人，大伙儿不由自主的给这老太太鼓掌叫好。 旁边的小孙子眼馋，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奶奶看。老太太放下空竹，挑了一个最简单的空竹递给小孙子，您也练了几个月了，来给大伙露露脸。这小孩早就手痒痒了，一手接过空竹，抖得嗡嗡直响。那些逛庙会的小孩看见了，抱着大人的腿吵着嚷着要买空竹玩。这下空竹摊一下火了，乐得这位摊主嘴都合不上了。末了，这位摊主送了小孩一个十响的大空竹。空竹摊旁边有个卖竹子枪的，眼瞅着人家这空竹是越卖越火，自己这儿却无人问津，竹枪老板有点着急了，把小孩一把拉过来。小孩过来过来，大叔，这把竹枪啊免费送给你啊，你拿着竹枪在我这摊前头也比划比划。您看看，显然是拿孩子当成活广告了。这小孩呢还真实诚，耍得挺卖力气，把这竹枪啊使劲的摇晃。可您想想，这竹枪再摇晃也没有那空竹的动静啊，耍了半天还是一个买的都没有。您想想，空竹种类那么多，花样也多，抖起来上下翻飞，就跟武术招式一样，那叫一个漂亮而且神奇。所以说呀，和他比竹枪哪灵啊。你一定猜到了，这个小孩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李连元先生。打这儿开始他就迷上了抖空竹。杨柳青放空竹，这是老北京的一句谚语。每当杨柳树条泛出淡淡的绿色，北京就到了玩空竹的好时候了。不仅是小孩，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猫了一冬了，这时候也该活动一下筋骨了。这空竹在抖的时候，轴头上边的圆盘跟着旋转起来，这圆盘上有竹片隔开的小孔，转起来这风就灌进小孔里，发出嗡嗡这声。抖得快，圆盘转的也就快，发出的声音就越嘹亮。早春二月间，在绿柳春风当中，幽深的小巷里时不常的就传出一阵阵空竹声。老北京风趣的管这叫春之声。抖空竹的时候，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来个空竹比赛，比的是谁抖得快，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就是羊羔，在抖的过程当中把空竹往空中这么一抛，然后再用绳子接住。这花样看似简单，练起来可费功夫，一个不留神这空竹没接准，可就砸在身上了。羊羔是咱们老百姓经常玩的，实际上这空竹还有更复杂的花样和玩法，如果把空竹玩法集合起来，真可以出一本空竹秘籍了。要练好抖空竹的功夫，按照老话讲，三分自己练，七分在人看呢。怎么抖怎么玩，除了师傅教的，您还得自己琢磨，多看多练。您听的这些名字，蚂蚁上树、青龙摆尾、仙人过桥、二龙戏珠、嫦娥奔月，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像武功秘籍里的招式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空竹的花样也跟着创新，海底捞月、青云直上、彩云追月，这一招一式名字叫的响亮，还都配有口诀，成了货真价实的空竹秘籍。除了咱们平时见到的空竹，还有人玩起了异形空竹。这所谓的异形空竹，说出来您能乐出声来，像锅盖呀、茶壶盖、酒杯呀，甚至是自行车的轱辘，这都算是异形空竹。这些东西您只要放在抖空竹这根绳子上，照样能抖得上下翻飞，包您看的是目瞪口呆。李连元先生小时候就曾经因为抖异形空竹差点挨了一顿揍。 李先生祖辈几代人都是以抖空竹表演闻名京城的。民国的时候，每逢这都土地庙开放，他的爷爷奶奶就一边抖空竹一边招揽生意，成为都土地庙的一景。那时候家里穷，孩子多，空竹大家都爱玩，可人手一个不够啊，怎么办呢？找来家里的锅盖放在绳上，就这么慢慢抖起来了。后来这锅盖是会抖了，他又钉上茶壶盖了。锅盖摔一下没什么，可这茶壶盖就不一样了。后来玩着玩着给弄碎一个，差点没挨了一顿打。即便这样心里挺害怕的，可是大人一不在家呀，还是看着茶壶盖心里痒痒，找着软土沙子垫在地上，那也得玩两把。一样小小的玩具竟然让北京城的老老少少都如痴如醉，不仅老百姓喜欢，名人也喜欢。这空竹到底还有多大魅力？又是谁最早发明的呢？传说在三国时期，这曹操的儿子曹植就特别爱玩空竹，为了空竹他还专门写了一首《空竹赋》，可惜这篇赋没能流传下来。宋朝的时候，古典小说《水浒传》里大名鼎鼎的宋江曾经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空竹：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慢徒劳。由打这宋朝开始，空竹算是有了第一份书面记载。这么算下来，这小小的空竹怎么着也得有900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时候就专门有记载说空竹怎么制作怎么玩，是一本专业的指导书。在秦孝仪编著的《海外遗珍漆器》这本书里，收了一件剔红英系文源盒，这个盒子的盒盖上就刻着一幅英系图，图片上一个小孩正张着两只胳膊在抖空竹呢，旁边还有个小孩脸上喜滋滋的，一边捂着耳朵一边在观看。根据注释，这件漆器是明朝永乐年间制作的。如果说这个说法被确认了，那么早在明朝年间这空竹的玩法就相当成熟了，而且非常普及，就跟现代的孩子人手一个遥控小汽车一样。另外，明朝定陵还出土了两件刺绣白子衣，这可都是孝敬皇后的陪葬品。在这件衣服的背面有一幅放空中图，有两个小孩肩并着肩，胳膊挽着胳膊，正在合伙玩一个超大个的空竹。这里边的空竹跟抖起来的那种还不一样，是放在地上玩的，把这缩小了，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陀螺了。如果说这抖空竹是一门艺术，那这制作空竹更是少见的民间手艺了。抖空竹有了传承人，这空竹的制作工艺有没有传承人呢？小空竹大文化，这里边的故事多着呢。要制作一个普通的空竹，得需要十几道工序，早年间全是手工制作的。这做空竹有个著名的空竹张，张国良先生。张先生祖上做的一手好木匠活，为了生计，他们家每天做空竹拿到都土地庙上去兜售。老张先生为人厚道，他做的空竹特别精致，买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张家就得了一个空竹张的雅号。 张国良先生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学习木匠活和空柱的制作方法。小小的空柱看似简单，这里边可包含了声学、物理、数学这些科学道理。在这基础上，张国良先生还大胆做了改革，引进高档木料，融合了烫花、剪纸、雕刻各种工艺手法。他制作的空柱最大的直径达到了1米多，跟小学生一边高，最小的只有1厘米，跟指甲盖似的。这些空柱不光是收藏价值高，而且还能玩。去年成龙参加中国故事活动，在北京小屋里大汗淋漓地抖了一把空柱。杂技表演里花样空柱是传统保留项目，就在奥运会召开的前几天，这抖空柱的大军还在奥运会开幕式前进行了表演。现如今在老北京抖空柱的发源地广内街道已经在积极地筹建空柱博物馆，往后您只要来到这个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空柱的历史、制作、传承，还有各种眼花缭乱的精美空柱，亲自体验一把这老北京的味道。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